投资有价值而且地理位置非常好的房屋。 嗯， 所以说我给大家最后一个建议，就是当你的媒介建议购买一个很好地段的房屋时候，你要相信并不是你一个人觉得它好，同样面临着本地的投资者的一个竞争，所以大家把握住时机而且把握住心机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嗯，就是这个媒介还好是在日本当地啊，能够得到第一手的信息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远在海外，就一定要信任你委托的这个媒介， 没错， 这个中介公司啊，这是你秒杀优质房源的唯一途径了。 没错，没错，是的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非常高兴请到了来自日本方城株式会社的周一南先生，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有关于日本房产投资的介绍。非常感谢您。 好，谢谢。 好，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海外之夜有所帮助和启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再见。 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，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，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